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七十页最后一个停止的类型，叫合议停止。那这个两分钟就解决了后，这个类型基本上呢在实例题呢不太可能出现了，现阶段要考你大概只有在一试选择题考同学背法条。因为合议停止呢是三种类型里面最简单的，它所有的考点呢都只有一个纯粹法条的记忆。那合议停止顾名思义就是你情我愿，原告被告都讲好了，双方愿意停战休兵的话，把这个意思表示一致呢呈报给法院，那法院就依照你们所呈报的合议停止诉讼进行。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要请你背两个小细节，都是很无聊的琐碎条文规范。来背哪两个小细节呢？第一个叫合议停止的效力，你看一下189条的第一项。第一项的但书怎么讲呢？但不变期间的进行不受影响。合议停止的第一个小考点就是要你对照188，也就是呢189条第一项去对照188条。简单来说，三种类型的停止里面呢效力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是呢当然停止裁定停止也好，或者合议停止呢，一旦停止程序之后呢，共通的效力就是大家通通不能做诉讼行为，做了呢会是无效的，这是共通点啊。可是相异点在哪里呢？相异点是刚刚你看过188，只要你是当然停止跟裁定停止的话，停止期间内所有的法定期间呢通通都停止进行。但是如果是合议停止的话，189第一项但书说有一种期间不会停止进行，叫不变期间。因此呢以前呢曾经问过你说，当事人在宣判后呢合议停止诉讼，假设有人这么无聊了，法官都宣判或者判决书都送达了，送达之后呢原告被告居然想要合议停止，这时候请问你，你们合议停止是有效的，但不变期间不受影响，也就是你们3月1号收到这个判决书，3月2号表示要停止诉讼的话，那20天的不变期间可不会冻结后，仍然从你们3月1号收到判决书时起呢开始计算。所以321之前如果你们没有声明续行诉讼的话，那么这个判决就会呢因此确定了。所以合议停止里面呢唯一最大的效果不同就是停止期间进行中，这个不变期间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这一点细节请你对照跟188的一个不同点。好，再来第二个呢要背的琐碎条文呢，你看一下190条。那这个呢是呢选择题呢乱无聊的了，合议停止的时间跟次数，立法者当然不希望你们无限制的停止程序下去，开玩笑，你们两个给我一停停个10年8年后，我这个案子都不用动了也不是办法，所以要停战可以了，有期间跟次数的限制，那这就请你用力的背条文吧。停战的期间一次最多让你停4个月，4个月后要申请续行诉讼，续行完如果你们还要停战，再可以让你们停一次，所以你们两个要拖案子的话呢总共可以拖8个月，因为你们最多有两次呢可以呢呈报合议停止啊，每一次呢是4个月的期间，所以你们要拖后最长可以拖8个月，案件呢都可以不停止进行了。那么这是呢190条两次4个月的期间，请同学稍微的记一下。那么191条是一个很简单的拟制规定，第一项说呢，双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通通不来开庭，迟误言辞辩论其日者，除别有规定之外，视为合议停止诉讼。那么这就是呢拟制合议停止的规范，字面上翻译呢同学不会有困难了，两个人都不来开庭，同时放法官鸽子，立法者直接讲，那显见你们俩好像无心要打官司，直接发生拟制合议停止，视为合议停止的效力。那唯一这个法条的小细节请你注意，把言辞辩论其日圈起来， 如果你持物的是准备程序期日或者其他的，譬如说调查证据期日的话，依照法条的文意是不发生所谓拟制停止的效力。所以依照严格的法条文意限缩解释呢，会发生拟制合议停止呢，只有在持物延迟辩论的期日，其他的期日你们有持物的话，那么基本上不会发生所谓呢拟制合议停止的情形。那么以上呢是把那189到191呢这些细部条文的规范呢，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第三个类型呢，合议停止基本的观念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同学呢有兴趣看逐条示意的话，再请你自己回家呢把70页到77页的内容呢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那整个呢第四节呢诉讼程序停止的单元我们就全部介绍到此。再次强调重点是在第一个类型当然停止呢这个制度相关的一些衍生解释论，请同学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第四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进入到第五跟第六这两个单元呢，它呈现出来的风貌跟同学准备考试的方向呢，完全跟前面四个单元不一样。前面一到四的单元呢，清一色都是叫你背实务见解，所以你要去记什么最高法院的判例决议啦，那是前四个单元的一个考题主轴。但是第五个单元开始反过来，第五节跟第六节没什么实务见解，因为会考这两个单元的邱连功老师的最爱，反而你后面这两个单元强迫你要改去记学说的见解，清一色都是打高空的抽象理论，要记一些奇怪的什么原理原则啊，学者常见的一些法学名词的术语，反而都是一些天马行空很抽象的法律理论要你去记。所以呢，反而你在准备的方向上呢跟前面四个单元完全不一样，这是同学要稍微调整一下的地方了。那第五节的标题叫做民事诉讼法的审理原则，顾名思义这个单元呢跟你介绍一些抽象的立法原则指导的法理思想，属于比较天马行空打高空的上位理论。好了，那么整部民事诉讼法呢在设计这部法典的时候，到底呢立法者所凭借所依循的一些指导的概念指导的理论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五节的内容。总共呢一般的教科书呢把这些诉讼法上立法的原则指导的精神呢分成9大原则。所以你在78页第一个标题看到什么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一直到125页第九个立法原则叫集中审理主义。所以一般的教科书跟补习班的用书呢都把这个诉讼法的立法原则呢分成这9个上位概念来跟同学介绍。那请你不要被数量吓到了，看起来9个立法原则好像很恐怖，可是念书准备考试反而很简单，因为这9个里面考来考去呢只有第一个第八个第9个呢这3个原则比较重要比较常考，其他的那6个原则呢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看内容呢就能够大概掌握到重点了，考试也不太爱考你。所以我们课堂上讲解的重点呢会摆在第一个原则还有第8、第9个原则。好，那首先请同学看第一个原则，打一个星号，这是9个原则里面最重要的。讲难听一点，将来你要偷懒呢没有时间9个原则都看的话，你起码呢要把第一个立法原则拿出来复习一遍，因为它是第五节呢命题率最高的一个呢原理原则的抽象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有名词叫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首先在介绍内文之前，同学先下结论，这个不晓得你大三还有没有印象，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他们并不是所谓相互融合的一个指导思想，不是，相反的，他们是2个对立的一个概念。怎么说呢？有些国家是采100%的当事人主义，有些国家是采100%的职权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名词呢有点水火不容了，他们基本上是不同的一个立法思想，不同的制度概念，本来是无法并存的，但是到了台湾的法学界呢创造了一个奇迹后， 我们的立法者呢，大概呢承袭中国古老的优良传统啊，我们喜欢讲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哦。既然你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话，立法者就说，当你采外国100%的当事人主义很奇怪，采100%的职权主义也很奇怪，我们干脆把它 local 融合本土化一点呢。所以我国的诉讼法形成一个很特殊的风貌，叫两者兼采。在两者兼采的前提下，请你先下结论，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例外兼采职权主义。讲白一点啦，90%以上的条文，甚至95%以上的条文呢，都是采当事人主义的精神去架构的。只有少数5%、10%的一些特别条文呢，例外的融合职权主义的色彩呢，规范在其中，形成了我国诉讼法上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立法风貌，就是兼采两者，但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职权主义为例外。好，结论听完之后，紧接着当然细部来看这两个名词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名词的解释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后续诉讼法上很多章节呢都跟这两个名词概念有关。那各位一定要习惯这些抽象的法律名词，因为你将来在写考卷的时候，不管是选择题一试还是申论题二试也好呢，出题者一定直接用这个专有名词呈现，所以你看到题目就直接看到这些专有名词，你自己作答写考卷，你要强迫你写这些文言文的专有名词，不要自己写自己的白话文哦。所以这两个名词的观念，请你要特别的熟悉。好，那我们先来看何谓当事人主义。这个名词文言文的定义，你看一下78页。所谓当事人主义，是指诉讼程序的进行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原则，也就是当事人呢作为主导地位的审理原则。讲白一点啦，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请同学在学习的阶段用最粗浅的白话文去翻译。什么叫当事人主义啊？用一个最粗俗的讲法，就是诉讼程序的进行，当事人是老大，当事人是程序的主体，主导整个程序的进行。你是主导者，你是老大，我们就称为这个叫当事人主义。所以当事人主义呢，最粗俗的白话文就是诉讼程序以当事人为主导，当事人是老大，居于主导者的角色。相反的啊，什么叫职权主义啊？反过来了，职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诉讼的进行，主导的地位在法院的法官。如果是法院主导整个程序进行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立法力呢，采的叫职权主义的立法。那这是一开始这两个名词呢白话文的翻译，请同学了解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细看，既然我们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90%的规范都是采当事人主义的话，那么呢这个名词呢学理上又细分成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处分权主义，第二个呢在80页叫辩论主义。这两个名词呢也很重要，他们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两大基础。所以啊，上位概念我们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所以紧接着呢书上就跟你介绍那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化内容。因此这两个名词，所谓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同学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呢，这个叫做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内容，又细分成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好，那这两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回到书上，处分权主义的定义就是啊，从诉讼程序来看，诉讼的开始、审判的对象、诉讼的终结，均赋予当事人主导权的主义，又可细分成三个层次。你看到会有点吐血后，怎么分那么细后？先是一个当事人主义，细分成处分权跟辩论，然后先要告诉你处分权还要往下细分，还有三个层次。各位确实分得很细，但是很抱歉哦，这些你非记不可啊，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余地，因为你写考卷考试呢，一定用得到这些奇怪的名词，你要辛苦一点，用力的背下来， 尽量逼迫你自己作答的时候，用这些比较漂亮的法学文字呢加以论述，这样题目看起来会比较有料、有学问一点。好啊，什么叫处分权除役？各位，我们课堂上都跟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希望你能懂。只有在你懂的前提下，回过头去呢看这些抽象的法学文字，才会比较有感觉了。那什么叫处分权除役呢？它是当事人主义衍生出来的第一个下位阶的概念。那这个下位阶的概念呢，强调的主轴就是整个诉讼程序的流程。你如果刚刚我们呢书上文字念过，你还是没什么感觉呢，不太懂它的意思的话，现在翻译成最粗浅的白话文给你听。处分权除役这个名词强调的重点就是，我站在制高点往下看，看什么东西呢？看整个诉讼程序进行的流程，从一开始起诉到判决确定，整个诉讼呢一个流程呢俯瞰完之后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所有诉讼程序的进行呢，我们学理上认为啊，看完整个官司跑完，整个诉讼流程跑完，我可以把诉讼的流程切割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诉讼程序的开启与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呢法学逻辑。整个诉讼跑完，一开始第一个层次是要开启一个诉讼程序。好，开启诉讼程序与否呢，主导的地位在法院。所以你回到书上，什么叫第一层面诉讼程序的开启，然后后面还跟你文字什么不告不理原则，就是呢国内通说跟你强调，我们制度的设计就是啊，诉讼的整个流程第一个阶段要不要开启诉讼呢，主导权在原告当事人身上。所以什么叫不告不理啊？民事案件跟刑案最大不同是，各位念刑诉都知道，检察官只有犯罪嫌疑就要主动侦查，任何人也都可以做告发犯罪的动作。所以刑案呢，侦查程序的开启呢，没有不告不理原则，而是检察官、司法人员呢，职权发现犯罪就可以展开呢调查的一个程序。但是民事诉讼不一样，所以你绝对看不到哪一个条文说民事案件的法官知道有纠纷可以主动开启诉讼。今天你呢考上法官，有一天你过马路看到车上路上呢出了车祸呢，你不可以很鸡婆说啊，你们有车祸侵权行为纠纷，来我把我办公室电话给你呢，明天递状写我的案号股别，这个案子我帮你们主动开呢来审理，不行哦。所以呢有所谓不告不理原则，强调就是第一个层次是否开启诉讼，主导权在当事人身上，要原告提起诉讼，程序才会开启，法院不能职权开启诉讼程序。再来呢往下看，整个流程跑到第二个阶段叫审理的阶段。你第一个阶段呢有人开启之后呢进入审理的阶段嘛。那审理阶段强调的重点，什么叫第二层次呢？审判对象的主导者也在当事人。那什么叫审判的对象啊？你要告谁？原告要列何人为被告？还有你要告的诉讼标的是侵权行为还是不当得利？还有你的诉之声明是声明100万还是500万？凡是审判对象，也就是所谓的诉之三要素，你要求法院审理的东西要列谁为被告，诉讼标的要列什么请求权，然后诉之声明要多少钱，诉之三要素审判对象呢审理阶段的问题主导的地位也在法官身上。所以呢法院不能依职权帮你当事人做什么诉之声明的变更追加，也不能依职权帮你当事人提什么反诉，都不行了。你要列何人为被告你自己决定啊，你告的诉讼标的是要告侵权行为还是不当得利，也是你当事人自己决定，声明你要对方赔多少钱也是你自己决定，法院都不能依职权帮你调整，你自己要呢要特定审判的对象。 所以呢，审理阶段审判对象的主导者呢，也在当事人身上，这叫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层次，强调的是诉讼流程跑到中间第二个段落审理阶段的时候，我们制度的设计还是强调当事人作为主导的角色。再来最后第三个阶段叫诉讼终结的方式，开启的诉讼到诉讼结束，从结束这个角度去看呢，终结方式的主导权也在当事人身上，所以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什么呢？承认当事人在判决确定前可以呢随时撤回起诉，我们也承认诉讼上和解的制度，这一些法条都在跟你宣示整个诉讼流程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诉讼是否要终结以及如何要终结，主导者在当事人的身上，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撤，或者要不要和解，或者干脆让法院判了算了，这个主导地位全部都是在当事人的身上。所以处分权主义第三个层次有关诉讼终结与否以及终结的方式呢，主导的地位依旧在当事人原告的身上。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纵观整个诉讼的流程呢，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从开启到审理到终结呢，我们的制度设计全部都是以当事人做主导地位，当事人自由决定要不要开启以及审理的对象还有终结的方式。所以强调的观念，这就是处分权主义的一个基本核心的概念。那这个概念看完之后呢，同学回到78页以下，处分权主义呢，如果考出来一样，各位自己斟酌，考5分的话，黑板这个写一写三个层次就好了；考10分的话，你自己要添油加醋，写一些法学概念，看起来比较有料啊，顺便也充实你的基本法学素养。什么意思呢？请你看阿拉伯数字第二跟第三个标题，尤其第三个标题，请打个星号。二跟三只是在跟你做一些纯学说理论的介绍。什么样的纯学说理论呢？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呢，就是在回答有些人的疑问。同学可能问，为什么我国法呢要以处分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为原则呢？为什么要采这样的一个立法架构？那么立法者就解释给你听了，因为吼，为了搭配民法的架构，诉讼法是程序吧？程序法的存在专门为了解决实体纠纷，所以解释程序法的时候一定要跟实体法紧密结合，所以解释民诉的时候要跟民法的观念紧密结合啊。怎么个紧密结合法啊？国内的学者跟立法理由就提到了，因为我们民法上面司法上采的叫司法自治原则，所以既然民事的法律关系原则上的司法自治委由当事人可以自由创立各种契约，所以你有念过契约自由原则吗？那既然民事的纷争事件大部分的实体的关系都是司法自治，当事人有主导地位的话，所以投影成诉讼程序，当你们这个纷争事件上法院打官司解决的时候呢，相关配套的诉讼设这个呢规范的设计也是要以当事人为主导者，所以呢才处分权主义才能严密的配合民法上面司法自治的基本理论，让实体法的指导精神跟诉讼法的立法原则两者之间可以紧密的结合。所以呢，这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二点所提到的，诉讼程序之所以采处分权主义，是为了呼应民法上的司法自治原则，同样都是给当事人主导自治的一个角色功能。好，那比较爱考第三点，请你打个星号，处分权主义的一个限制。什么叫限制啊？就是例外，民事诉讼法有些特别规定，某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不适用处分权主义。哪些类型不适用呢？其实很好记，就是79页第一句话，处分权主义既然是来自民法的司法自治原则，所以只要某一个纷争事件民法实体法上排除司法自治的话，诉讼法上程序的进行呢就排除处分权主义。 最典型的你七十九页举的例子，人事诉讼程序，这是下册才会讲到人事诉讼五六八条以下。人事诉讼专门在处理呢婚姻亲子的身份关系纠纷。那你回想你大二念的民法亲属继承篇，身份关系、身份行为在民法上有一个原则，就是呢多半具有强行法规的性质，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排除司法自治。举一个例子，结婚有很多要件要遵守，985条怎么讲？禁止你重婚。既然如此，那当事人可会约定说，那个法律仅供参考了。虽然985说重婚禁止，988说重婚无效，但是我们自由约定说呢，娶小老婆是有效的，我们司法自治自己约定重婚是有效的。很抱歉，不行，因为身份法的法规范多半具有强行法规的性质，身份关系的得上变更、亲子关系、婚姻关系的权利物内容呢，大部分都具有强行法的规范，排除当事人司法自治，排除你用契约自由的方式。既然民法上这一类型的私权事件排除掉司法自治的话，投影到诉讼法上，我们人事诉讼五六八条以下特别规定，人事诉讼婚姻亲子呢案件的审理呢，排除处分权主义，强化法院的职权主义。细部的内容讲到五六八条以下呢，下册的人事诉讼会再详细说明。今天总论的部分你简单了解一下哦，反正只要是司法上民法上面排除司法自治的事件，诉讼法上程序的规范设计都会倾向排除处分权主义，不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地位，而是改由呢以法官来加以主导。那么很简单，举一个例子，你后面念到呢民事诉讼法572(1),有兴趣同学可以简单翻一下。还有呢574、575，这个将来婚姻诉讼都会讲到婚姻事件这几个条文呢，你文字拿来翻一翻就知道标准的排除处分权主义。像572(1)怎么讲呢？今天的婚姻事件，法院可以职权开启一个酌定子女亲权归属的一个程序。什么意思啊？你们夫妻杀红了眼，甲夫只有对乙妻提裁判离婚之诉，看起来你们只对离婚有兴趣，小孩归谁你们夫妻一点都不在意，所以你们完全没有人去声明要开启一个酌定子女监护权亲权的程序，都没有。那么依照不告不理原则，法院能不能够说啊，那我们这个案子就只审你们离婚就好，其他都不审呢？不行，因为572(1)怎么讲呢？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不待当事人的起诉申请，自己依职权可以酌定未成年子女亲权的归属。很明显的，572(1)就是排除处分权主义的第一层次，不再严格的适用不告不理原则，而是准许法院依职权呢开启一个呢酌定子女亲权的相关的一个程序来加以审酌。那么这就是后面你会陆陆续续看到人事诉讼这些特别规定，强化法院的主导者。哎，572(1)摆明就是以法院为主导，法院可以主导开启一个子女亲权的程序，可以不待父母亲的申请呢，自己职权开启，就是跟你强调改以法院为主导职权主义原则，排除所谓当事人主义之下处分权主义的一个内容啊。这是先简单提醒同学注意的处分权主义的呢制度背景以及它的一个例外。好，那么这个名词看完之后呢，各位今天回家前往后翻80页辩论主义。以考试的观点来讲，辩论主义比起处分权主义重要的多了，它是当事人主义的第二个呢衍生出来的下位阶概念。好，那何谓辩论主义呢？先看文言文的定义，来80页怎么讲呢？诉讼程序的进行呢，事实关系的解明属于当事人的责任。各位念到这边就好了，因为念到这边呢够你写考卷了。 重点就是在这边，事实关系的解明属于当事人的责任。翻译成白话文写在旁边吧。什么叫辩论主义呢？事实跟证据的主导者在当事人身上。再讲白一点，当事人要负责主动提出事实证据，法院原则上不需要职权调查事证，也就是把搜集事实证据的责任丢到你当事人身上，要求你当事人要主动提出事证，美其名叫做呢当事人主导。你可以主导呢跟诉讼一切有关的事实证据，你高兴提哪一个就让你提，美其名是你主导事实证据的提出，那实际上是一个呢法院偷懒的手段了。法官就可以不用职权调查事证，你们原告被告自己把有利的事证提出来就好。这就是所谓辩论主义的基本定义。白话文的重点再强调一遍，事实跟证据的主导者在当事人身上，所以当事人要主动提出与案情相关的事实证据，法院基本上是无庸职权调查事证。这就是辩论主义这个名词呢所强调的重点。好，在这个前提之下，有一些补充的说明，请同学注意一下。你在呢书上定义旁边特别注记，有的时候你念法律呢会被一些不同学者的用语呢搞得昏头转向，你还以为是不同的理论，其实他们讲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台湾法学界很讨厌大家讲同一件事的时候喜欢用不同的名词，搞得你念书的人呢昏头转向，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讲同一件事。以辩论主义来讲呢，刘德派的学者喜欢讲我们刚刚说的辩论主义的定义，就是事实证据都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所以呢法院基本上是不能够职权调查事证。好了，刘德派的喜欢讲事实证据啊，可是刘日派的学者吼，你去看一些文章会出现这个名词啊，现在呢就不用太压抑。诉讼资料呢指的就是事实证据，那么呢留日派的学者喜欢把事实证据合称为诉讼资料。所以你看骆永江老师的书他怎么讲呢，他说辩论主义的定义叫诉讼资料的提出应由当事人主动为之，所以法院不得职权搜集诉讼资料，而且当事人未提出的诉讼资料法院也不能采为判决的基础啊。刚念的那一长串跟我们刚刚的定义完全一样，都是跟你强调反正事实证据都要由你主动提出，法官呢基本上不按职权帮你找了，所以你没有提是你家的事，你未提出的事证法院也不用呢采为判决的一个基础。这就是辩论主义的一个基本定义。好，定义看完之后呢回归到书本上，那么呢学者紧接着跟同学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原则程序的进行要以辩论主义为原则呢。他说啊，采这个辩论主义的基本架构，你看一下制度旨趣，制度旨趣呢是基于经验上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好，写考卷写到这边就好，你如果记得住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的话，记得起来就这样写，记不起来请你翻成白话文。什么叫做是基于经验上的和目的性跟所谓的技术性考量呢？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最符合人性。所以呢所谓的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呢指的就是呢从实证的观点来看最合乎人性。为什么最合乎人性呢？再讲粗浅一点啊，教科书都跟同学讲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去努力，因此法学家很天才，就基于这个人性自私的观点，所以他怎么讲呢？既然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去努力的话，诉讼何不如此呢？每一个人都会为了求得胜诉的判决呢，努力的去提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证。所以身为法官，我们就坐在庭上翘二郎腿就好了，你根本不用去那瞎操心还什么职权去搜集调查事证，不用了， 你坐在那边呢，两造当事人、原告、被告，他们自己就会狗咬狗吼，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呢，他们会努力提出呢，努力去搜寻呢，对自己最有利的事证。所以你隔三观虎斗，看原告、被告呢，狗咬狗一嘴毛就好了，你完全不用跳下去呢，只要他们互咬的过程呢，所有跟本案相关的重要事证都会一一浮现。所以基于呢经验上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我们认为呢事实证据、诉讼资料的主导干脆丢给当事人，由当事人主动收集、主动提出即可。这就是为什么立法者呢针对事证的认定采辩论主义主要的一个理由。好，制度的本质看完之后，紧接着看80页第三点，辩论主义的具体内容。请同学打个星号，这个国考跟法研所呢就是在考阿拉伯数字第三点。这个辩论主义的具体内容呢，书上的文字分成五段都很重要，但是今天只能讲前两段，所以呢后面三个部分括弧三到括弧五呢都是后半段的章节呢，尤其是呢第七章证据章节才会详细说明的。这个今天也没办法讲，它涉及到证据章节的一些观念还有举证责任理论的问题，暂时先跳过。所以我们今天先看比较简单的括弧一跟括弧二。来，括弧一最简单，这个以前政大法也很爱考你吼，最近突然冷下来了。什么样的观念呢？辩论主义的基本定义强调的是事实跟证据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不干预，但是不给予法律见解的适用，因为法律的适用是法院的职责。什么意思呢？注记成白话在旁边，当事人错误解释法令时呢，法院当然不受当事人错误见解的拘束，仍然可以本于职权呢适用正确的法律。这很合理也很好懂吗？因为适用法律呢，法律的见解、法律的解释，这个跟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都无关，本来就是法官知法的前提之下呢，法院要依职权做最正确的法律见解的诠释，当然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一个拘束。所以今天假设呢，以前政大法院就考过，当事人假设很笨，不懂法律，不懂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啊，他明明呢出了一个车祸啊，你想也知道呢，走在马路被车撞呢，你应该要告他侵权行为。那假设当事人坚持说，我被撞，所以我要依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呢，跟你请求呢多少钱的赔偿？你呢当事人去函涉评价某一个事实的时候，函涉该事实、评价该事实的阶段，你产生法律见解错误的前提下，那么法院能不能依职权呢适用正确的法律见解来裁判？可以的。所以在这边讲人家撞你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了半天呢，法院判决书可以直接认定人家撞你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不叫做不当得利了。这就是呢括弧一特别强调的，辩论主义跟法律的解释是没有关系的，请你不要把这两个观念呢混为一谈。好，再来你看一下括弧二，这涉及到呢传统实务见解跟邱连公老师见解的一个不同。来，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你看一下80页最下面，辩论主义仅基于主要的事实、间接或补助的事实呢，则不适用。那注释43特别跟你提到，此为我国传统通说见解，但邱老师有不同的看法，请参阅84年高考。当年84年考题，邱老师出的就是要同学写他的独门暗器，所以啊，这个地方花一点时间跟你谈邱老师跟通说见解的不同。好，那同学翻到82页。这个理论呢，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呢，看文字很难看得懂，要人稍微点你一下呢，各位会比较好理解邱老师到底要强调的重点在哪里。首先哦，你先看通说的见解。来，通说见解就是你82页看到的这一块，什么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补助事实三分法的概念。来，什么意思呢？你先了解通说理论的缘起。通说理论的缘起就是啊，他们希望限缩辩论主义。 为什么呢？同学把实物的背景了解一下，你看这个理论就会豁然开朗了。为什么要现说呢？讲得去难听一点了，各位吼，理论归理论，你将来做实务工作就知道，实务跟理论永远有落差。什么叫理论呢？理论上依照辩论主义的定义，它就是指所有的事实跟证据都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所以法院原则上不能去收集事实证据，都要以当事人主动提出的事证作为判决的一个基础，这个叫理论上的定义。可是各位将来当了司法官，你就会发现呢，千古不灭的定律，从你考上呢到司法官训练所第一阶段受训，到回来考试第三阶段受训呢，长达2年的时间呢，你会觉得理论不重要，实务比较重要。什么叫实务比较重要呢？你会觉得吼，你自己做的工作，讲难听一点叫业障很重的工作吼，你会觉得判的对比较重要吼。如果你判错的话，良心可能过意不去，会害到人家等等吼，你会有各种良知上道德上的压力。所以每一个司法官呢，都是以所谓呢判决正确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判的对最重要啊。那个理论吼是考试才用得到的，实务上来讲，反正我都考上了吼，我只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就好。在这个心态之下，大家心里面的潜意识都觉得发现真实，也就是判决的正确性，远高于去尊重这些奇奇怪怪的抽象理论。既然认为发现真实最重要，那实务上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过度的采用辩论主义呢，会导致诉讼程序的延宕跟不经济。怎么讲呢？辩论主义，各位想想看，它的基本前提是架构在有两个理性而且有智识的当事人身上，也就是辩论主义这一套游戏规则要能够玩得漂亮的话，前提是原告被告都有一些法学素养，很有 sense， 知道这个案件的争点重点攻防的主轴。当我们双方在武器平等的前提下，都有相当的知识能力的前提之下，你才有办法去收集对你有利的事证，然后提出足以影响法院判决的重要事证。可是各位，你去过法庭就知道，当事人呢，如果自己打官司没有委任律师的话，法官有时候真的会被气死吼。所以为什么很多司法官当久了耐心很差呢？因为你自己呢，将来跑法院就晓得了，我们不能够以自己呢所学的专业去衡量别人。老百姓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答非所问哦。打官司有时候气到你会很想笑，像我们之前就常遇到过侵权行为车祸的官司啦，或者什么通奸损害赔偿的诉讼。问同学一件事，这种诉讼在法律人的眼中再简单不过，车祸官司就送鉴定嘛，看鉴定报告到底过失在谁那边，通奸请求慰抚金，重点就是看有没有抓奸在床，有没有通奸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很理解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重要的事实证据。可是你去看当事人的状子，有时候会笑翻天哦。怎么样的状子呢？通奸罪，你看被告的答辩状，被告答辩状跟你附的证物一到证物九，附什么东西呢？附他从国小到大学时候拿的奖状哦。为什么要附奖状呢？证明说他从小品学兼优哦。然后还附那个成绩单，我还看过当事人附呢成绩单。各位呢，你国中跟小学呢有一栏的成绩好像叫什么公民道德哦，还是什么品性德育成绩啊？想到了德育成绩哦，都是90几分。待证事实就是显见我的人品很高尚，我不可能去养小三哦，通奸跟我没关系。这个又有人附，还有车祸的案件呢，我现在手上一个案子呢一样。被告那个肇事的司机没有请律师呢，车祸案件他附的证据附什么呢？附他跟他小孩去儿童那个娱乐园呢玩的照片呢，一家和乐融融。法官当场傻眼，啊，你附这个干嘛？证明说了他的家庭呢和谐美满，他是一个温驯个性的人哦，绝对不会超车呢去这个肇事哦。看我抱小孩就知道我对小孩呢这么有爱心哦。这个叫什么呢？适用辩论主义的话， 你是法官，你会傻眼，你判决书难道就看这些成绩单啊照片吗？不是。可是有时候你阐明半天，当事人就是搞不清楚状况，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法院只好自己职权送鉴定。你们两个都没有人要呢，送这个车祸鉴定，我就职权送了。那通奸罪呢，你们两个人呢都提不出相关的一个证据呢，你只说怀疑他去过哪家汽车旅馆，怀疑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职权去调阅你们怀疑的那个汽车旅馆呢当日的住宿的表，看看有没有这一台车的车号进去过。所以其结果变成说，为了发现真实的必要，很多时候你法官都必须要跳下去呢球员兼裁判去职权调查事证，否则如果完全放任辩论主义，放任当事人去主导的话，整个法庭会变成道德竞赛，全部讲一些543跟本案无关的涉及到人身攻击或者是品德的这些的评述，完全通通跟呢构成要件事实无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最高法院的核心想法是，我们尊重这个理论叫辩论主义，但是吼骨子里的想法是限缩它，因为呢有一些的事实证据你还是得给法院呢职权介入的空间，否则过度放任辩论主义的结果呢会导致诉讼的延宕没有效率，以及呢发现真实的困难。所以为了要促进诉讼妥适进行，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因此我们创设了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基本上尊重辩论主义，但是限制。怎么限制呢？我们硬是把所谓的事实分成三种，就是各位呢书上所看到的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跟补助事实。为什么硬是这样分呢？理由就是我们刚讲的结论，就是最高法院创设的理论是啊，后面这两个事实排除辩论主义，这是有点不得已之下硬凹的一个折中理论。为什么要硬凹这个理论呢？反正我骨子里的想法就是希望说，有些事实证据不带你当事人提出主张，我自己可以跳下去查了，这样才能帮我发现真实。所以呢，我只好设计这样的理论。这理论怎么讲呢？你要辛苦去背一些名词了。什么叫主要事实啊？指的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那实务上的见解认为，只有跟诉讼标的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呢，才严格的遵照辩论主义，才严格的一定要当事人主动提出事证，法院不能够职权跳下去查。可是吼，那一些比较旁边周边的间接事实跟补充事实呢，补助事实，间接事实跟这个辅助事实呢，基本上就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换句话来讲呢，间接事实跟这个补助事实，或者称为呢辅助事实呢，不带当事人的一个主张，法院就能跳下去呢职权呢加以调查。所以你背一下什么叫间接事实啊，看一下书上的定义，跟构成要件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呢依照经验法则呢存在的一些外部事实，借由这些外部事实呢可以间接迂回的推论主要事实存在。那书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间接事实譬如说不在场的证明。今天假设你告的是一个返还借款诉讼，这个抽象名词吼，如果你看不懂，你就看一下黑板上实际案例配合来理解，就简单了很多。假设是一个返还借款的诉讼，在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里面，考题问你第一个，请问你针对借贷有无交付的事实。哎，这个借贷有无交付，各位都知道，借贷是要物契约，一定要以呢物的交付作为借贷契约的成立生效件。所以呢，这个借贷物呢有没有交付这个事实呢，标准的构成要件事实，因此它是本案的主要事实。既然是主要事实，考卷上你就要写这个严格遵照辩论主义，所以当事人要主动提出有收受款项证明，法院才能采为判决的基础。法院基本上是无庸职权去调查说你们借款有无交付， 这是第一个事实呢，法律评价的重点。可是我如果考你第二个事实，来，针对这个返还借款诉讼，原告甲可能主张说乙是八月一号跟他借这一笔钱的，那法院可不可以去职权调查说甲乙先前是否相识，还有乙呢在八月一号这段期间根本是在国外旅行，旅居在国外的，然后呢去查乙的电话，这些相关的通联资料等等。哎，为什么查这些东西啊？很简单，当你是法官的时候，甲乙间有没有通联记录，甲乙间是否熟识，甲跟甲所主张的借贷期间、借贷时间，乙是不是人在国内，这些事实讲难听一点，都跟借贷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们不是所谓构成要件事实，可是却是辅助你形成新证、辅助你办案的重要参考依据、间接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实的定义就是可以按照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间接去推论待证事实是否存在，间接去推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是否具备。怎么讲呢？按照常理一般的经验法则了，两个人完全不认识，怎么可能借钱给人家？你又不是慈善家哦，怎么会随便借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再来，你所主张的借贷期间，某乙刚好在国外旅行，经验法则来讲，人家在国外玩，怎么会呢还打电话跟你借钱？再来第三个，我调你们的通联记录，你们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对话通联的一个资料在，连打个电话联络的这个行为都没有，如何让我相信乙真的开口跟甲借过钱？所以这些事实纵然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法院可以例外的排除辩论主义，依职权加以调查相关的事实。这就是呢我们所谓的间接事实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再来呢第三个，什么叫做辅助事实啊？同学看一下书上的定义，辅助事实指的就是呢证据能力、证据方法的事实，例如证人曾犯伪证罪等等。写得很抽象，什么意思呢？来翻译成白话文，补助事实就是关于呢证据可信度的事实。讲白一点啊，你去攻击这个证据资料的可信度。好，如果你还是看不太懂的话，来你回到黑板上这个案例，实例题会这样考你。这一个返还借款诉讼里面，原告甲申请传唤丙为证人啊，为什么要传丙啊？原来为了证明确实有借贷合意。怎么说呢？各位都晓得吼，我有汇100万到你的户头，甲呢如果真的有交付100万到乙的户头里面，到乙的名下，你有把钱汇给人家，有交付的事实，并不当然可以直接证明你们有借贷合意。因为我钱汇给你，理由可能很多，有可能借贷，有可能是买卖价金的支付，有可能是租金的支付啊。所以单纯从有汇款这个事实呢，有贷与物的交付呢，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确实有借贷的意思啊。你们没有写借据怎么办呢？甲就想到了好方法，我干脆呢串通我的好朋友丙呢，传丙做证人，跟法官讲说借款的当下丙有亲耳听到乙呢开口跟甲借钱。那么传丙为证人的时候，这时候假如双方当事人呢通通都没有发现丙有前科，丙有什么前科呢？丙以前就什么伪证罪、伪造文书等等的前科，双方甲乙当事人都没有针对证人这个证据资料的可信度事实呢加以攻击、加以主张。那请问你，法院可否在判决书里面写说，经本院职权去调查丙的全国刑案前科记录表， 发现证人丙呢先前曾多次犯伪证罪、伪造文书，所以呢他的证言不可采。这个呢，丙曾犯伪证罪，证据资料可信度攻击的事实呢，法院得否职权调查？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呢这一种呢证据资料可信度的部分呢，我们学理上的概念呢，就把它称为补助事实。那这个补助事实呢，实务的见解认为也无待当事人主张，法院也可以职权加以调查认定，所以创设出这样的理论，限缩辩论主义，把辩论主义呢牢牢的局限在只有主要事实、构成要件事实才严格遵守，剩下两个事实为了我办案的方便起见，我干脆自己创设理论，排除辩论主义，法院可以呢不待当事人的主张提出，自行依职权加以调查收集。这就是呢传统通说见解呢把事实呢三分法的概念所要凸显的一个重要核心观点。好，那这个通说见解看完之后呢，邱老师的不同意见在哪里？各位呢回家前我们带你看84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之前一样，其实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题目的解答83到84页写得很详细，你今天回家前花个几分钟听一下邱老师的理论基础，考出来关键字记得点出来后，邱老师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关键点出来之后呢，这个分数才拿得到。好，请你回到黑板上。什么样的关键呢？就以这个返还借款的诉讼为例好了。原来啊，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重点就是一开始就跟传统通说见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从整个辩论主义的制度旨趣，跟实务上所要达到的呢制度功能，一开始的出发点就跟传统实务学说讲的不同。什么意思呢？书上刚提到，传统学说跟立法者的立法理由在解释辩论主义的时候，他们说采辩论主义是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因为人是自私的，期待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最大利益呢而努力，所以都会努力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施政。然后呢，实务又说辩论主义的采行的功能，我又希望可以兼顾所谓发现真实呢跟促进诉讼经济妥适进行，这是你传统的理论上在这个前提下，所以你才导出了限缩这个辩论主义这样的结果。那邱老师一开始整个理论大翻盘，原来他一开始呢想法就跟人家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首先说啊，辩论主义的制度功能不再是什么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了，不应该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切入，而且诉讼审理的目的也不是以发现真实为最主要的目的，都不是。一开始先把传统通说的理论前提否定掉，不是这个了。啊，你否定完之后，你就要提出你的理论了。啊，不是这个，不然是哪一个呢？邱老师核心的观念就出来了。民事诉讼法采辩论主义，原来它的制度旨趣跟功能是相同的，只有一个。这功能，各位看他的文章应该耳熟能详。它是为了避免突袭性的裁判，所以你思考任何的问题呢，从这个观点切入，整个个案的解答就完全不一样。这一套理论邱老师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他怎么说呢？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呢架构基本观念。从哪一个角度啊？他说所谓辩论主义，我们之所以要求所有事证都要当事人提出，目的是在什么呢？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怎么讲呢？各位呢听一下懂了你就豁然开朗了。原来他理论的背景就是强调啊，今天如果你法院可以自己主动去职权调查事证，可以这样的话经常会产生突袭性裁判。什么意思呢？因为是你法院自己主动依职权查的， 并不是我们当事人自己提出主张的，既然如此，当事人在客观上就会产生无法预期呢证据资料事实范围的一个结果，因为你要查的这个事实调的这个证据都是你自己依职权偷偷去查的，都不是我们申请的，而不是我们申请的，我们就难以期待自己主观上认知到有这个证物资料，有这个事实存在，所以呢经常会产生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就像黑板这个案例，我们甲跟乙呢都没有去提到呢我们素不相识，都没有提到我们之前有没有通联记录，我们也都不知道丙曾犯伪证罪，这些事实我们都不知道，都没有提出主张的前提之下，最后一刻收到判决书才吓一跳，原来法官就以这些理由呢认定甲的借款请求权不存在，对甲来讲很容易造成突袭性裁判，得到一个他原本没有预期到的审判结果跟审判的内容。那避免突袭性裁判的防止呢，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这是邱老师整个理论的核心价值。民事诉讼制度存在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要避免突袭性裁判，才能够做出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一个真实，值得当事人信赖的判决。所以如何避免突袭性裁判，这是重要的一个思考法理背景。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话锋一转回过头来，邱老师就说传统这个三分法不对，你硬是分间接补助，然后你只是为了得到说间接补助排除辩论主义，其结果就是我们刚讲的容易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所以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应该认为说三种事实都有辩论主义的适用，都应该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后，法院才能采为判决的基础，也就是解释相关概念，全部改以避免突袭性裁判作为指导原则切入，而不再是以发现真实呢作为指导原则切入。好，那他文章接着讲，退万步而言，纵然你采实务的见解认为三分法间接跟补助可以排除辩论主义，那邱老师文章就说，退万步而言，纵然你要采通说见解，那么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产生，你也应该在法院职权调查收集完之后，要在辩论终结前，把这些你依职权所调查收集的间接事实跟补助事实提出给当事人阅览，让当事人有辩论的机会。所以整篇文章邱老师理论的重点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根本反对这种三分法，反对说间接跟补助事实可以排除辩论主义，以达到避免突袭性裁判目的。再来第二段说，退万步来讲，纵然你要妥协，要依照实务的见解认为间接跟补助事实排除辩论主义的话，你也要说呢你调查完之后提出给当事人阅览辩论，好歹要给他最后程序保障，让他有看过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样才能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好，那么在这个特殊见解之下，各位看84年律师高考呢，回家前花个3分钟把这个题目看完呢，刚好把这个观念做一个总结。来，这个考题呢，甲列乙为被告呢，诉请乙呢从84年6月1号开始呢，按月支付利息20000。各位把利息圈起来，可见的本件诉讼标的主张的是利息的请求权。那原告怎么陈述呢？他说乙在84年跟甲借款，约定按月支付利息20000元，下称 A 事实。各位边看边把重点注记， A 事实就叫主要事实吧，它是利息请求权，利息这个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因为你主张你们有利息的约定，有利息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 A 事实作为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主要事实。接着往下看，但是约定完了，从84年同年6月起呢，被告否认呢有利息约定的事实，不付利息。其实呢，被告从2月到5月间每个月都有汇款给甲20000元的 B 事实。各位， B 事实的性质叫间接事实，每个月有汇20000给你，但是原因不明， 汇两万给你，并不能直接推认说有利息的约定，有可能是租金，有可能是借款嘛，不一定。但是客观上有一个汇款两万块给你的事实了，所以 B 充其量只不过说是一个间接事实，可以间接的推论说，如果没有利息的约定，干嘛每个月都要汇两万块给人家呢？好，接着往下看。且在同年五月底呢，有打电话要求甲呢允许他暂缓支付六月份利息的一个情事。C 这个事实也叫间接事实，为什么呢？虽然有打电话说给我缓一下，让我不要付六月份的一个利息，但是六月份这个利息的金额是多少？是不是两万块？然后呢，这个六月份利息是不是呢原告所主张的呢84年2月1号借贷关系所约定的利息呢都不明确。从 C 事实的陈述来讲呢，也不能直接去证明说确实有呢按月支付两万元利息的约定，所以 C 呢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跟本案相关的间接事实，如此而已。好，所以回答下列的这些问题。看第一小题，在自由新政审理过程 ABC 各具有何作用？刚刚已经讲过了， A 是构成要件主要事实， BC 充其量只不过是间接事实。好，第二小题的前半段，该等事实及相关证据当事人是否均有主张的权能或责任？来，看到这个问号就好了，在考什么呢？刚刚讲的重点，你要简单写一通说的见解， A 事实呢当事人才需要主动的主张提出，因为它是主要事实。BC 则是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无待当事人提出。通说讲完之后，话锋一转，写邱老师的特殊见解。可是依照邱老师的见解呢，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 ABC 三个事实都应该由当事人主动声明提出，法院才能加以采纳。然后记得补上一句话，退万步来讲，纵然你认为 BC 两个事实如同通说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的话，那你最起码在辩论终结前要提示给当事人，让当事人有辩论阅览的机会，才能够呢避免对他将来产生突袭性的裁判。这就是呢84年律师高考第二小题的第一个问号所考的一个重点，同学必须要了解了这些专业期刊论文的学者特殊见解的背景之后，这种题目的真点你才抓得到他要你写的重点到底何在。好，那么呢后面这个84年律师高考的第二个问号呢，这个涉及到了律师的角色功能的一个问题，这我们留待呢第一章序论的时候再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把呢当事人主义的两个主轴，这个处分权跟辩论主义的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没有讲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礼拜四的时间再接续的来看。